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服务员将茶送上来了，方有根赶忙亲自给老头洗茶煮茶，这一套手艺活他还是做得很干净利索的。做完一系列茶道的程序，方有根就请老头品茶。老头轻轻呷了两口，咂吧咂吧嘴唇，说：“说实话，在当下，这样的太平猴魁也称得上是妙品了。可惜水太差。”方有根受了一点肯定，表情放松了许多，忙说：“茶还是可以的，难的是在北京啊找不到好水呀。”老头说：“何止在北京找不到好水，现在在全国恐怕也找不到好水喽。没有好水，再好的茶也泡不出真意呀。”老头摇摇头，又问：“读过陆羽的《茶经》吗？”“啊，翻过一遍，文言文的，注释也是文言，看不大懂，看得头疼。”方有根如实说。老头说：“陆羽在《茶经》里，不仅介绍了24种茶器，还列了天下20种名水的次第，其中将江州庐山康王古莲水排名第一，在我看来却不见得。天下第一水应该是细泉，其次是汇泉。哎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你自己去买一本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看看。天下最好的茶是徽州的阆苑茶，然而似有过之者是徽州的松萝茶。”一听到松萝茶，方有根立马打断了老头的话：“哎，松萝茶我这里有，我马上去拿来给您沏上。”方有根说着就要站起来。“得了。”老头说：“真正松萝茶的制法早在明末就失传了，上好的茶你是得不到了，中等的水我还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取得。”方有根连忙点头：“请多指教，愿闻其详。”方有根求知心切，竟然也冒出愿闻其详这般雅词来了。老头微微一笑，语调平和地说：“你只要到受污染小的周边区县，密云也行，怀柔也行，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河，然后学会养水 就行了。羊水？怎么养？方有根迫不及待地问。老头说，如取江河之水，应在上游、中游植被良好幽静之处，于夜半取水，置于缸中，左右旋搅。三日后，自缸心轻轻舀入另一空缸，至七八分，即将原缸渣水沉淀皆倒掉。如此搅拌沉淀取舍三遍，即可备煎茶了。如此淘沁出来的水，大抵可以成中等的水了。方有根听入迷了，隔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连忙说，多谢指教，多谢指教，没想到啊，这水里还有这么多的奥秘，我一定要淘出好水来，到时候一定请老爷子来品尝。我喝的好茶好水多了，不一定会来品你的茶，你是徽州人，我们算是有缘，就再点拨你几句。你开着传统的茶楼，建筑又是徽派古建筑，可不能不懂茶的神韵真意，光知道一本陆羽的茶经还远远不够，要多读几本书，并且要涵咏其间，默会于心才行。比如北宋蔡襄的茶录，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，名人张元的茶录，许次书的茶书，程用斌的茶录，罗岭的茶解，情人陆廷灿的续茶经。嗨，跟你说这么多你也记不住，记住了你也读不懂。我真是树老根多，人老话多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老头说着用手掌在嘴巴前扇了几扇，像是要赶走自己刚才说的话。方有根忙不迭地说，哪里哪里，老爷子的开示对我来说是醍醐灌顶。对对，醍醐灌顶，我受用无穷，受用无穷啊。老头仿佛没有听见方有根的话，又小小的呷了一口茶，慢慢的放下茶杯，站起来说，啊，我要回去喽。说着就往包厢门口走。方有根急忙喊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请留步。老头回过头来望着方有根问，还有什么事？方有根支吾着双手不停地搓，却说不出话。老头突然明白过来了，说，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复查去，真是老糊涂喽。不过今天我忘了带现金，又从来不用银行卡，你看这，哎，对了，用这个顶行不行？老头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方有根。方有根接过茶封，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成方的旧宣纸，展开一看，是一张山水斗方。方有根眼前一亮，脱口而出，好画，绝对的精品，这很像是西安四大家汪之瑞的作品。老头说，什么叫很像是？这就是汪之瑞的精品真迹。嘿，看不出来你还有点料，能看出汪之瑞的风格。方有根心驰神往地望着画幅，喃喃地说，看样子是真迹，开门见山。 只可惜没有落款。老头说，只要是真东西，好东西，没有落款有什么打紧？你那把顾景州的壶不也没落款吗？老头说着指了指包厢四壁上挂的古字画，你的这些东西都落了款，可没一件是真的。我拿这副斗方跟你换了一壶茶，你不吃亏吧？方有根脸上有些发烫，笑容可掬地说，不吃亏，不吃亏，这是捡着大便宜了，受之有愧，受之有愧。老头哈哈一笑说，别什么愧不愧了，喜欢就留着，我走了。老头说完转身就走了，步态很清洁。方有根捧着那幅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忙冲到窗台往楼下看，哪里还能见着老头的半分踪影。方有根呆立当场，恍若在梦中遇见了武侠小说中的旷世高人。现在失眠了一夜的方有根起床了，他的卧室在二楼的东头，里面摆设的都是古家具，门房上刻着蝙蝠纹，而他对面西头的那间房住着他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女儿。他们的卧室门上刻的是冰裂纹，这里的寓意显而易见，冰裂纹是吃得苦中苦之意，而蝙蝠纹嘛，当然就是想得福中福了。方有根一心想要个儿子，为此他换了三个老婆，但他的老婆们仿佛约好了似的，接二连三给他生女儿，直到他死心为止。现在大女儿跟着大老婆走了，二女儿跟着二老婆走了，三女儿和三老婆没走，就住在冰裂纹的后面，犹如被打入冷宫。方有根出房门后，照例是先灌洗干净，然后来到净室，给佛龛里的观世音菩萨上了一炷上等的色空藏香和一杯六安瓜片，双手合十在菩萨面前静心。但今天他的心静不下来，满脑子都是昨晚来的那个老头，不知这老头是何方神圣。他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只愿昨天来的那个老头不是狐仙就好，但他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帮他这个忙。他左思右想，想到老头教他拾茶，教他养水，教他读书，还送给他汪之瑞的画，想来应该没有恶意，说不定是观世音菩萨派来帮他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没有给他方有根送子，或许心中有点过意不去，就给他送来一个能帮他的老头。这样想着，方有根心里踏实多了。接着他又想到汪之瑞的话，就赶紧离开净室，折回房间里去，打开保险箱去看那幅画。他生怕那幅画一夜之间变成了黄表纸，甚至纸灰，那就是被狐仙或鬼魅缠上了。他哆嗦着双手展开画，见画面完好如昨，气韵生动，心里终于彻底踏实了。同时很后悔昨晚忘了问那老先生尊姓大名，住何方仙府。他后悔一阵后，觉得胸口有点憋闷，于是推开窗户，打算呼吸两口新鲜空气。然而窗外是一片迷迷蒙蒙的景象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他知道，这是北京的雾霾。平时他是极讨厌，可这一次很奇怪，他不仅不讨厌，反倒是感到了山色空蒙的意境。远处的高楼似乎幻化成了蓬莱仙岛，接着他恍惚看到一个 丁香般的姑娘从他的茶楼下经过，可惜那位姑娘很快消失在飘渺的迷雾中。方有根竟然有一丝惆怅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了他那带着水汽和雾兰的皖南老家，想起了将近30年前经历的种种物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文博游戏》。 方有根是皖南徽州歙县基坑村人，距离浙江杭州不远，但他看不到富庶的杭州，因为目光被高山挡住了。因此方有根从小啊就不喜欢高山，同时很不喜欢自己居住的这个村的名字基坑，那不就是被埋在最下处了吗？四周除了高山和在半山腰云雾间盘旋的老鹰，还能看见什么呢？他从小就很羡慕那些老鹰，饿了就俯冲到地上抓只小鸡到山上去吃，高兴了就飞过山顶去看一看杭州。而他方有根呢，饿了只能在地里刨一个山芋吃，还不能挑大个的，高兴了就只能到村头的水队看冲玉米。方有根常年吃玉米糊，吃的小肚子胀鼓鼓的，像是得了血吸虫病。方有根的娘就是死于血吸虫病，那一年方有根才1岁。方有根读初3的时候，方有根的爹方老根开山采石时跌断了腿，从此不能干重活，只能在田间地头一瘸一拐地勉强讨生活。所以方有根初3毕业后就辍学了，家里没有能力让他继续上进。整个村里的人都为方有根不能去县里念高中感到可惜，因为方有根从小就聪明，脑门大，书念得好，算盘也打得好，回回考试全年级第一。他要念了高中，考上大学是笃定的，背点状元不敢想，但说不定能种上个榜眼探花，再不成种个进士也是全村的风光。为此村里人可惜了2个多月，然而可惜归可惜，一个村的人都穷，帮不上方有根。隔壁的王老伯更是看好方有根，说他不仅天庭长得好，地格也长得好，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。可惜王老伯也帮不了方有根，只能偶尔炒一些蚕豆，晒一些山芋干给他吃。方有根只好听从父命，去学篾匠，指望从手艺上讨碗饭吃。从此每当方有根破开长竹，再把竹条削成一根根细长跳动的篾丝时，他就感到自己就像一条吐丝的蚕，最终要织个茧把自己封起来，然后等着人们把它丢入开水大锅中。很快3年的学徒期满了，方有根也长成了一个还算强壮的小伙子，本来可以自立门户单干了，可是村里2个手艺好的老篾匠不仅不死，身子骨反而越来越硬朗，所以根本没有人找方有根干活。方有根只好常常在自家的土屋门前坐着读小说，或蹲着想心思，偶尔帮父亲在田地间茶园里干点活。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在大城市刮起来了，但还没有刮到山坳里来，仿佛叫山和树挡住了，但至少有了那么一丝风头，因为收音机会说话，能告诉山里人一些他们似懂非懂的事情。这一日 是谷雨前的头两日，方有根记得很清楚，方老根刚烘焙好的十几斤茶要方有根拿到屯溪去卖。雨前茶价钱好，这一点方有根知道，但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让他到路程远的屯溪去卖，到县城里去卖不是更省力些吗？方老根递给方有根一碗油炒面说， 你不懂，屯溪是徽州，不，是黄山市委市政府的营盘，有飞机场，有火车站，全国往来的人多，茶就好卖，运气好还能卖高价。咱们县城偏僻，来的外地人少，本地卖茶的人却多，卖不上价。我这次让你带点茶去屯溪卖，一是想看看屯溪那边的行情，二是想让你出去见见世面。你坐汽车到屯溪也不辛苦。方有根一边飞快地扒拉着油炒饭，一边频频点头，试想能吃上油炒饭还能坐汽车去屯溪见世面，这天下的大美事怎能不干。方有根快要吃完油炒饭的时候，隔壁的汪老伯赶着鸭子出来了，见方有根吃油炒饭很是惊奇，说， 嚯，一大早吃油炒饭呢，难怪我屋子里都闻着香，要干什么重活去啊？上山砍柴吗？ 方有根抹了抹嘴上的油， 汪老伯早，不干重活，上屯溪去卖茶叶，坐汽车去。 方有根强调了坐汽车去的语气。汪老伯一愣，不相信似的大声 问，什么？到屯溪去？ 方有根一边用力点头，一边大声说， 是，到屯溪去，坐汽车去。 方有根知道汪老伯有点耳背，话音越提越高。汪老伯真切地听清了方有根是要到屯溪去，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方有根的手腕，连拉带拽地将方有根往自家屋子里拖，一直拖到汪老伯住的那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去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 方有根带着茶叶和汪老伯的东西来到了屯溪，他在一家简陋的旅社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同屋小伙子，小伙子好像对他带的东西很感兴趣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玉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到西安的大街，往这里拜最后对影城三人的名言。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看遍天地只有又一人独钓寒江雪，怜惜日暮一宿住，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。我欲回当凌，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。独一卷唐诗，弹一场寒恋，念一碗平仄， 美好的生活离